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69集。 老花 敦州位置偏东，天一冷，天际别院内设的浴室不像曲都那般通着窗子，他们都修得严实，里间不仅早具齐全，还花样繁多。门一开，把竹帘卷上去，湿热的水汽就扑面而来。沈泽川衣裳都没脱完，浸在水里，双腕被腰带束缚起来，美其名曰是伤口不能沾水，被小池也顺手挂池边的小架上，还从藤筐里给沈泽川挑了只小精灵悬空挂着，只要沈泽川动，铃铛就清脆地响。沈泽川衣裳湿透了，耐不住这浴室的热，但他此刻什么都顾不上，耳根红透了，衬得玉珠格外白润。萧迟也蹲在他跟前，架着他的腿， 说什么都不长记性。 萧迟也赤着半身，把那小刀用帕子抹干净， 就得给你留个教训。 沈泽川脚趾微蜷，闭着眸说， 萧川。 嗯，叫谁呢？ 萧迟也专注在手上。沈泽川挨着刀刃，被冰的睁开了眼，眸子里全是羞耻。 我恨死你了。 萧迟也瞟他一眼。 我也恨死你了。 沈泽川感受着小刀的摩擦，只能细微的颤抖。水是热的，刀是凉的，每走一寸感觉都格外清晰。他受不了，不能往下看，就只敢盯着萧迟也。这眼神太可怜了，萧迟也头回见，他简直都想拿笔赶紧给画下来。他原本还气着呢，此刻突然笑起来了。萧迟也没干过这事儿，这是第一次，所以做得很仔细，把该剃的地方刮得干干净净。沈泽川背部还抵在池壁上，这两重天的滋味让他用完了生平的镇定。他是真的被萧迟也拿在了手里，动也不敢动。可是周围亮堂堂的，照得他在湿雾里轻喘气，玉珠随着胸膛的起伏而蒙上了水汽。沈泽川仿佛成了萧迟也的玉珠，被把玩的丁点隐秘都不剩。 下回还捅我吗？ 沈泽川不回答。等萧迟也剃完了再看，发现沈泽川眼眸通红，不知道是被睁出了眼泪，还是恼出了眼泪。萧迟也半点都不心软，抬手捏着沈泽川的面颊，很生说， 你伤一回我剃一回。 沈泽川凉飕飕的，眼里含着水，耳根的红已经蔓延到了胸口，气还没喘完，就被萧迟也摁池壁上，轻得铃铛乱晃。翌日雨还下着，沈德川难得睡了好觉。萧迟也披衣起来的时候，陈阳已经候在檐下了。他踏着屋内的木屐出了里间，没让人在这屋里谈事，下了廊子转到另一个屋里去了。陈阳跟在后边，把竹帘掀起来，让屋内沉闷的气氛散了些。他转向萧迟也，把花名册呈上去。 这次骑兵受俘的有2300人，现在押在敦州牢里，由磁州守备军看管。 萧迟也翻了册子，没坐下，背着光问， 雷静哲呢？ 死了。 陈阳顿了须臾， 从废墟里挖出来就已经毙命了，看伤势是死于恶喉。 萧迟也割了册子，回想起沈泽川右手的伤，他站了会儿说， 不要等回磁州，来不及了，你现在就写信让人快马加鞭送去启动，盖我的私印。 他说到这里又停顿下来，转过身， 还是盖兰州的印章吧。 这事关系中伯局势，跟戚竹英谈话不能掺杂私情。戚竹英肯替陆广白照顾陆平烟已经是情分了，萧志野的私印就代表着离北，他们再签下去就还不起这个人情了。况且如今慈州是沈泽川主事，他是离北的主将，盖自个儿的章是抹沈泽川的威信，往后沈泽川还得跟戚竹英打交道，碍着他的情面在里头，双方都不便行事。陈阳流畅地说， 雷金哲是祸乱敦端两州的魁首，此次又带着边沙骑兵进入敦州境内，我们离北和慈州携手击敌，打的是边沙人，为的是中伯百姓，这事就是传去去毒，我们也没错。 没错的根源是去毒无兵，否则能有千万个罪名盖到兰州身上。但狗急了还跳墙，敦州已经到手，兰州如今是三州禁卧，薛修卓和太后就是再自顾不暇，也要开始想法子遏制兰州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出戚竹英，先打掉樊州，让慈州失去东南方的屏障。 但这事儿不急于一时，眼下边郡无人，戚竹英已经从苍郡搬到了边郡，要替陆广白守住缺口。边沙人把东南方的哈森调到了北方，却没有让启东占到便宜，阿穆尔在这里仍然部署了精兵强将。萧迟也此次能赶到慈州来，也有萧方旭的意思。中伯兵败后端州无兵，这里成为了大周的软肋，但是阿穆尔没有再犯，他把兵力集中于北边和东南边，像是专门绕开了中伯，要啃离北和启东这两块硬骨头。萧方旭认为这是在声东击西，出现的蝎子部队更是让萧方旭确定了阿穆尔根本没有放弃中伯，为此他必须重视沈泽川重建中伯防线的提议。萧迟也又问了些敦州军务，他们才谈到军备库，就见古今进来了。古今看了眼院子， 主子，费胜他们还跪在廊子里呢。 萧迟也侧头透过窗格重影看了过去，没搭腔。古今就不敢再提，退到了一边。敦州还有土匪没处理，萧迟也带的15000人足够正常了。六耳见了萧迟也连路都不会走了，眼看雷金哲都死了，更不敢再乱起心思，但他毕竟不是纯良之辈，萧迟也没打算让他待在跟前，打发给孔领安排了。敦州的军备库萧迟也没动，这地方打下来还要用。这边忙到晌午，萧迟也才想来沈泽川还睡着呢，他回了屋一看，发现沈泽川已经起来了，正站檐下听孔领谈事。沈泽川看见萧迟也就沉默地挪开了目光。萧迟也不着急，知道昨晚把人欺负狠了，沈德川这会儿还心有余悸呢。他早上起得太早，挑了帘子进去里间，趁着空小睡了一会儿。等萧迟也醒来时，沈德川正坐桌边看慈州的暗物。萧迟也用帕子开了脸问， 吃了吗？ 沈德川闷声说， 没有。 萧迟也就想笑，觉得兰州小可怜底下光溜溜的肯定不习惯，这么正襟危坐反倒有些诱惑。他坐下在对面架着腿悠哉地说， 那传人上菜吧，咱俩吃点。 沈德川割了笔正欲说什么，外间又进来人了。陈阳没进里间， 主子，老虎来了。 萧迟也才想起来，他睡前让陈阳把谭台虎叫过来是有事要当着沈德川面说，他正了些身子， 让老虎进。 沈德川忽然冲他做了口型， 不许进。 萧迟露出询问的神情，沈德川却不理他。外边谭台虎已经跨进门槛了，等着萧迟也叫自己进里间。萧迟也不懂沈德川的意思，只当说， 叫你来是有事，先前在离北没怎么提，但现在时候正好，我问你，你守不守敦州？ 谭太虎一直跟着萧迟也，闻言一怔，呆了片刻。 主子也留敦州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